供呢，把这些产品打包到一个盒子里寄送给用户到家里，然后让他们无限的试穿，并且呢然后通过我们的制装顾问的有效的沟通，把这些产品呢更合适的然后怎么样的去穿在自己身上。当然了，如果用户最终的选择，他们如果决定喜欢，那么可以跟我们进行购买，不喜欢呢就把这些衣服退回给我们就可以了。 这来回的费用都是免费的吗？ 对，目前都是我们来承担。 目前你们的用户大概是怎样的一个量级？而且是你们每月定期的给他们寄送盒子吗？还是会选择寄一次盒子之后会征求他们的意见，然后再去进行接下来的一些服务？ 我们针对我们自己的已有的会员呢，是每个月常规发送一次盒子。当然了，有很多用户现在对我们的需求很频繁，所以呢最多的时候呢我们会寄到两到三次。 根据这样的用户的反馈数据，而是单一的去散单性的定制或者散单性的去派单， 还是需要用户在我们的平台上有一个注册的过程，我们才能够知道用户的需求，他适合的衣服，然后包括他自己的一些喜好的一些相关的方向，这些都是我们前期需要的。 那你们上游的时候是怎样与这些供应链的一些供货商或者是其他的衣服的这些品牌，然后是如何去选品或者是如何去与他们去对接合作呢？ 其实从上游产业链这边呢，我们现在并不以购买的形式跟他们合作，大部分呢都以寄售的形式。然后呢我们在筛选这些产业链的合作方的时候呢，对于他们的本身的服装的产品的质量是非常有要求的。他们首先呢必须要有自己的商标，他们必须要有自己相关的这个合格的证书，我们才可以把这些产品拿到我们的平台上来，通过这种试穿的盒子和寄送的这种模式呢寄送给用户的手里。所以我们对于上游产业链这边呢主要的方式和方法也都是通过我们自己的一个后台，然后通过他们我们商务的一些相关的达成，然后让他们在我们的后台呢完成一些相关的注册。同时呢我们会以这种周期性的合作的这种结算的模式呢与他们进行结算。 你们对用户的消费能力或者是搭配服装的这样一个盒子的客单价大概是怎样的一个标准？ 我们其实整套盒子的整个的价值夏天冬天略有不同，夏天的时候平均每套盒子大概价值要在2000到3000，然后冬天呢因为厚重的衣物比较多一些，可能要上升到3000到6000之间。所以呢我们希望我们就是服务的用户群体呢，他们相对来说一定要稳定的收入，他们平均的制装的花费呢每个月呢可能也要相对高一些。所以呢我们更希望在中端以上的用户能够了解我们，而像一些基础的一些消费用户可能目前阶段还不适合我们。 你们针对的用户就是中高端以上的这样一个白领的人群，其实你们平台应该也有一些像电商这样的一些功能。 对的，我们其实也并不都是特别特别多的那种高单价的产品，我们也有一些高性价比的一些服饰包括裙子，包括一些上衣，还有等等一些 T 恤，当然很多品类了。但是呢我们呢其实不仅仅是有这样的直接的产品，我们自己本身的制装顾问呢还会定期的发布这种专业的搭配方案。其实很多用户呢他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看到这些，然后来学习自己怎么样穿衣服，怎么样可以穿得更好，这些都可以。 那一是它是一个 APP， 它也有自己的公号，那你们自己的 APP 上大概有什么样的功能能向我们听众介绍一下？ OK， 其实我们的 APP 上的功能呢具备传统的电商所具有的所有的功能，包括呢一些相关商品的浏览啊，包括线上的直接的购买，这些功能都有的。然后我们其实有个比较特色的功能呢，就是提供一个穿衣数据的这样的一个模块，能够让用户呢在我们的这个模块完成一些问答，一些相关数据的填写，我们会导入到我们的后台里边，然后生成一个这个用户的模型，能够通过不断的这个模型的这个完善呢，能把这个用户适合穿什么样的衣服，适合买什么样的衣服的所有的问题都能在这个系统当中解决。 嗯，明白。就一方面也能在线直接的去购物，然后去选择自己喜欢的衣服，就像逛淘宝逛京东是一样的。然后另一方面也会有些人他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可能会帮他们进行搭配然后寄到家中。 对的，我们的 APP 上现在是有直接的商城的这样的功能，但是我们目前公众号呢现在只是提供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模块。 那这服务模块肯定就牵扯到搭配，那你们的搭配师的选拔或者是筛选 通过怎样的一个方式呢？ 首先呢，我们的搭配团队呢，其实主要是集合了台湾和大陆的一些优秀人才。他们呢，其实核心的要求呢，就一定要是在整个搭配领域呢，有大概从业2年以上的这样的从业经验，并且呢，对不管是潮流的风向标，还是对于服饰的这种敏感度，都要达到一定高于普通消费者的程度，才能够完成搭配师的这样的职能。 嗯，明白。那你们的用户画像又是怎样的？是一些高净值的用户吗？还是普通的白领？还是 我们现在目前呢，希望能够去服务更集中的人群是在整个的白领人群。当然呢，除了白领人群以外呢，我们现在已有的用户呢，有一些全职妈妈，也有一些地方的一些可能收入比较可观的一些公务人员。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女性具备同样的共同点，那就是她们现在对于穿衣服这件事情已经越来越有自己的想法，越来越希望个性化。同时呢，他们对衣服的品质的要求是越来越高的。 明白。那衣饰目前做了多长时间，有多少的用户，那是为什么选择去往服装搭配或者是寄送的这样一个模式去出发来去做这样一个项目呢？ 其实呢，中国大部分的包括男性啊，在买衣服这件事情上已经经历过一个比较大的转变。从最开始呢，我们有传统的那种百货商场，还有一些精品店，大家呢都已经习惯了从那种模式上去购物，然后转变为到现在呢已经比较适应的这种电商平台。当然最成功的就是像唯品会啊、淘宝这类的平台。但是呢，其实这两种过程都没有解决到这些用户要自己挑选，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呢去判断这些产品适不适合自己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我觉得服饰这件事情上本身在未来其实是可以一个更方便的方式能解决的。因为它首先是一个高频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同时呢，它也是一个可以标准化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呢，我们更希望呢能够采用这种更贴身、更个性化以及更标准化的方式来解决用户穿衣服买衣服这种事情。 做了这样一个事情，你们自己也有搭配师的团队啊，也有去上游的去跟供应商去谈合作的这样一部分的人群，那你们的团队其他还有什么样的配置？ 其实呢，我们有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团队，就是我们的产品和技术团队。他们呢其实完成的更多的工作是我们可能前端用户啊，包括我们的合作商都看不到的。也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的整个的穿衣数据的这个系统，我们其实能够把这个用户不管是从他自己的一些相关的填写，还有跟我们的一些互动的沟通的数据，都可以导入到这个系统当中。所以呢，我们呢会根据这些所有的数据，然后会智能的去匹配出他到底适合哪些产品，他可能会喜欢哪些产品等等等等，都会在这个系统当中体现出来。这也是能够未来我们能够服务规模化，也就是数以万计亿级用户的这样的一个前提。 嗯，明白。你们有自己的技术团队，那为什么在创业的过程当中你会选择最开始就自己搭建自己的技术团队呢？ 自己的从业经历有关系。我本身呢前些年呢一直是做项目管理，在做项目管理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参与了很多这种外包项目的一些相关的沟通啊，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设置。其实对于整个一个项目来讲，从成本方面来讲啊，如果是外包的形式来讲的话，会涉及到大量的沟通和反复。这个呢，可能是我前期最不希望发生的，因为本身我们想做的这个事情呢，是一个很新的领域，同时呢，它有很多不确定的方向，要不断的去调整，这个对于外包来讲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呢，因为我本身是技术的专业的出身，所以对技术的把控力还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自信，所以从最开始的时候，我还是先组建了自己的技术团队，来完成整个技术的开发。 嗯，明白。那技术团队已经安排。对，技术团队已经搭建完备，包括您之前有这方面的一些经验，那创业过程当中有没有同类型的友商出现或者是竞品出现，你们和他们的差异化，或者是你们是如何看待友商这样一个问题？ 是从国外的有一个比较成功的我们的对标企业叫 Stitch Fix， 它是在美国，它其实现在发展到现在呢已经有超过了3000名员工，然后服务了将近上千万美国人。然后他们的现在的估值还有从他们自己的市场的声望来讲已经非常高了。但是跟我们中国市场不同，就是国外在接受这种服务的时候呢，更趋于这种标准化。

从事什么样的行业，然后为什么要去选择去做这样一个事情？ 其实呢，我之前呢一直是在整个的媒体和广告行业，然后大概超过10年的工作时间，里面接触的项目呢那就太多了。但其中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有接触到整个的一个服饰类的这样的一个消费的项目。当时在做的时候呢，可能是我当前做衣饰的这样的一个萌芽，因为我从整个的那个项目当中总结出了服装市场包括消费者其实存在着这种很多的这种频率和闭环。那么我其实就是希望通过现在一种互联网的手段，能够把穿衣服这件事情真正的用很高效很完美的方式去把它解决，这个也是我其实现在做的这个一个初心。但是有不同的就是，我们现在确确实实就是社会在存在着一个很快的一个发展，而女性呢其实也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在不断变化。坦白讲呢，其实我是非常喜欢那种欣赏打扮得特别漂亮并且穿衣特别得体的女性，但是现在说实话，我从很多地方并没有看到就是特别特别把自己可能懂自己然后打扮得也特别完美的女性。我也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能够让这样的女性越来越多，能够让她们的自信越来越多。 为什么喜欢去研究女性方面的一些东西呢？ 女性经济在这方面在我国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领域，因为这个也在一个概念化的东西大家都称为她经济，当然是女字旁那个她。女性消费呢其实在我国呢一直是家庭消费的主导，不管是从一些教育还有包括一些快速的消费品，家庭的生活的消耗品都是以女性为主导。所以呢女性呢其实在整个的消费领，当然呢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就是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是一个非常直接的消费领域。我们其实想做女人的这个生意呢，并不是简简单单想赚她的钱，而是我们认为我们应该让我们中国的女性消费更加理性更加准确，并且呢能够让她们的消费呢成为一种时尚也好还是成为一种标准也好，这个就是我们希望做的。 那你在找寻合伙人方面然后又有哪些故事，或者是如何去与合伙人相识的？ OK， 你这点说的非常非常关键，因为跟大家介绍了我其实本身呢是技术相关的背景，在做这个项目的之前呢，我一直其实做了很多技术啊包括产品的一些相关的搭建和论证。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其实缺少的也一直是站在女性角度来看待我们这样的一个服务和平台。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有幸结识到了我现在的搭档，也就是杨洋。他其实在跟我做着同样的事情，我们呢之前呢其实是在不同的方向上然后在做着同一个领域的事情。当然当我们接触到以后呢，我们立刻的确认好原来这就是我们要找的合作伙伴。所以呢我们现在呢是已经是集合了两家公司，一个是前面的我跟大家提到的我们的衣饰的前身叫 MDA， 然后呢现在呢就是说还有就是杨洋之前的合作的品牌叫做漂亮盒子，然后这两个品牌现在合并为一起，然后改名叫做衣饰。 在你们这样一个搭档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分歧？ 其实呢在创业过程当中呢有分歧啊或者有一些不同的观点，这个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还好我跟杨洋之间呢，因为我们本身负责的领域不同，杨洋本身是在产业链还有在服饰的整个的品类领域呢他可能更专业也更懂女性一些，而我呢其实是在于技术产品服务这个领域呢然后可能负责的更多。当然呢我们会对我们想做的一些用户的群体的他们的一些需求的反馈呢持有不同意见，但是呢随着我们不断的磨合，然后我们其实现在已经达成了一定的默契，然后并且对未来的不断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升级，不断的整个产品的调教都是有一定的共识了。 杨洋是你们的合伙人，你们的其他还有哪些领域的合伙人？ 这个里边其实特别提一下，我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后台的分析系统，那这个系统的一个核心的服务团队呢其实是我们北航的一个自动化的这样的一个团队。他们的负责人呢秦教授，就秦增仓秦博士呢本身是加州伯克利的从事在人工智能领域研究很多年的这样的一个专业人才。因为从服饰 消费数据系统，还有包括人工智能将来的一些功能呢，这是一个需要非常专业的团队来提供的。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这样的一个团队，然后呢，也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合伙人，也是我们现在的合作伙伴。 你们的技术团队搭建，包括你们找的市场的合伙人，包括你自己是管理整个公司，一个项目的发展肯定需要资金，那团队肯定需要运作，然后也需要去负担一定的成本，前期都是自己去投入的嘛？ 其实前期因为可能我也是之前的从业经历有关系啊，我前期大部分的投入都是自己来承担的。然后呢，但是发展到目前的阶段呢，其实我渐渐的发现，其实需要借助外部的资本的力量来让我们走得更快更稳，这也是我们在2017年呢可能一个核心的计划。我也希望能在资本方找到这种大家相对认可的合作方，然后呢可能更快速的把我们的项目推到更广阔的视野当中。 那2017年除了投资方面还有哪些预期，或者是你们有哪些大动作然后想去在2017年实现或者是落成？ 其实大动作的话有很多呀，里边最核心一个就是我刚才最开始跟大家讲的，因为从服饰搭配领域呢，其实在国内来讲还并没有特别专业而且声望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个公司。我其实希望从用户那方面呢，就是希望能让用户知道我们，同时呢能够相信我们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专业度的这样的一个搭配团队，同时呢又能够去为他们提供这种适合自己产品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和公司呢。我们其实在2017年呢也是希望能够与更多的产业链的合作伙伴合作，能够有更多的这种品类的产品为用户去选择。然后在2017年呢，我也希望能够帮我们现在线下的一个实体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场馆去搭建完备，能够让更多的用户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体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来了解我们，来知道能够让自己变得更美的方式。 明白。那不仅是线上平台，2017年还准备建线下的体验的空间，那这个空间是在北京吗？ 对的，因为我们现在的创始的团队 base 在北京嘛，所以我们初始的这样的一个体验空间应该会设立在北京。但是不同的是，我可能会让我们的整个的服装的团队呢会有在广东，会有在江浙地区会有一定的拓展，然后我们在那边会有一个分别的这样的小的办事处，跟当地的供应商和市场做一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计划。 因为那边的轻工业非常的发达，那可能能介绍更多的人才，或者是能介绍更多有力的合作伙伴参加联合。 是的。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感谢衣食创始人商总来接受我们采访。那节目最后也向我们听众说一些自己的创业的感想。 其实从创业的角度来讲呢，跟生活一样，我是希望呢，如果大家未来走上创业这条路呢，一定要保持自己的初心，并且不断的坚持下去，这个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的一个前提。在中途呢会遇到很多困难，甚至有很多过程当中呢你会想到放弃，但我也希望呢你们能克服掉这些所有的不安，还有这些相关的可能各种负面的情绪，保持着自己旺盛的这样的一个战斗力，不断的去坚持，不断的去击垮这些影响你的情绪，你可能就会离成功不远了。当然了，我也希望能够越来越多的人走上这条创业的道路，因为没有什么能够比创业更能激发自己的潜力了。 感谢商总接受我们采访。 好的，谢谢。 安心的睡了，如果什么都会变，还能不能例外想承担这样甜蜜的重量，守着你到终点。虽然我还不知道跑到幸福最快速的路线，虽然我不能解释，但时间终于会证明一切。笑得闭上眼，闪过心里最后的画面，还是蓝天里的你。爱到某年某月某一天，

再好好生活，那些瞬间再没有错过。 短暂